第三节讲翻上承接上文啦，何定国做大律师公会毫无建树，对法律同埋基本法唔够坚持，模棱两可。佢亦都系承传呢个即系承传呢个律政司嘅人选，当然而家输咗啦。咁而戴启思组重量级名单，誓咗林定国连任，竞选大律师公会主席。今次主要讲呢啲啦。佢嘅团队啦，有陈文敏啦、陆应鉴啦、啊陈伟燕啦呢啲啦。佢即系做主席，主席其他嗰做干事。呢、這个人系值得尊敬嘅，因为咧甚至打 DQ 案啊，或者打好多人权案咧，呢、這个鬼佬咧，亦都系前大律师公会主席啦。咁香港嘅沦陷，喺法治嘅沦陷，到今时今日，啱啱先至个女俾人哋强奸致死。在沉咁沉痛嘅环境底下，依然出嚟竞选呢个大律师公会主席，呢、這个人嘅人格人品，我即係头先第一次所讲啦，你系咩人做咩事，你点解值得人尊重，唔系个个赞你，哎呀你阿 Sir, 你有钱啊，你好好啊，乜乜乜，哎呀你义薄云天啊，互相吹捧，而喺一啲关键时刻佢真系企出嚟。令到捍卫香港嘅法治，捍卫香港嘅大律师公会，呢啲人系值得尊重，即系我上次讲嘅大姚庭一样，真系拍晒手见到佢啊！我做节目都系讲啦，永远都系我讲件事。人是反复的，小人一样。今日同你讲大匪，我乜乜乜啦，听日屌大匪你是扑街，你老千一样。人是反复的，个人冇，即係嗰个态度，人是自己决定，唔系人哋改变。人哋冇改变是自己睇。戴启思而家啱啱亡女啦，死咗个女。喺呢个时候仲挺身而出，是值得尊敬嘅，你睇下徐少华拍晒手掌，同我谂嘅嘢一样。哇！我高攀咗徐少华，可能系调翻转咁讲啦。寸土必争，戴耀廷永远嘅政坛大好友，永远唔死心，一路系咁砌落去。希望由区议会开始，而好多人亦都喺。会计师工会啊，好多嘅泛民啊，支持民主嘅人呢，喺各界别呢开始而家真真正正呢认同咗呢个戴耀廷。即係我哋以前呢嘅梦就係加入共产党消灭共产党系唔可能。加入民建联消灭民建联有冇搞错啊，妈妈咁。以前我认同㗎，而家我唔系。永远最固若金汤嘅嘢都系由内部爆破，哪怕一粒螺丝钉。所以而家寸土必争，所有嘅功能组别公司票咪大家斗开公司斗同你抢位，先至能够令到香港人重新有希望。而戴耀廷正正系做紧呢一样嘢。大陆好恐怖嘅，好似而家咁讲少少大陆嘢完啦呢一次，因为真系要赶过去搬嘢。咁啊，讲几句啦。而家大陆啊，就话唔俾过圣诞啊，各样嘢又话啲学校啊啊，全部啊辽宁沈阳药科大学共青团禁止团员庆祝平安夜、圣诞节。湖南衡阳要求党员抵制洋节，禁止党员干部当街 聚会狂欢狂欢，内地近年每逢圣诞节、万圣节嘅西方节日，随住中共政策收紧，官方抵制洋节目，指令越来越多。系唔好意思，有啲人甚至自发话抵制洋节目。其实洋唔洋节目，庆唔庆祝，只不过形式一个购物，帮助到一个消费嚟嘅啫。即系双十一、双十二，即系等于白色情人节。二月十四就女仔即系日本啦吓，啊就送一个朱古力俾啲男仔啊。如果二你情人节，即系二你朱古力，就系话咧你冇女朋友，我都送多份俾你啦，都有。但系咧个男人回复俾佢系三月十四号。就送返啲白色嘅朱古力俾佢，就应承即係话我而家同你交往。其实所有嘅节日都系一个消费模式，尤其喺中国人手里面。喺外国人圣诞节好多人即係等于我哋嘅过年团年饭啦，一家人坐低好似感恩节呢，好做东咁一齐食餐饭，平平静静啊，听下诗歌啊，各样嘢去教堂啊，去做呢一啲嘢，而唔系咁样过。所以我都话啦，自己点睇，自己点做，我唔知道。但系我亦都相信习近平系唔会落呢啲 order 嘅。只不过话上有好者，下则甚焉。佢揣摩你上意，越收越紧。呢个先至系真正。而家搞到中国人系咁样，但系你睇各地商场，去到广州，我相信都好啦。诶、哎，你有你讲，你啲大学唔俾摆，你官方唔俾摆，我周街商场一样圣诞树、圣诞节，跟住一样狂欢，啲长龙嗰啲当嘅圣诞节招来噶，搵假扮北极熊都有。呢、這个好似酒店啊，好似而家你去酒店。五星级酒店，如果佢冇棵圣诞树，冇呢个自助餐食，搞乜嘢圣诞节啫？依家国内都系咁，你点可以叫佢唔搞呢？因为呢个消费节日嚟嘅，系消费个节日，国内系无神论，点样可以？只要你信耶稣基督，佢都打死你噶啦。只有信共产党。所以呢个今日系个节日嚟，即系光棍节，何来有光棍？是咪啊？但系造成一个消费热潮啫嘛，啱唔啱啊？即系好似嗰、那个美国、欧洲啱啱过去嗰个星期五，消费嘅星期五，佢哋亦都一样啫嘛。啊，排队去商场买嘢啊，做一个噱头啊，啊攞个折扣出嚟啊，永远都系。只不过消费节日啫，但系我唔相信共产党咁蠢，但系只不过话有啲官员上边讲，哎呀，唔好过咁多大陆外国嘅节日啦，我哋注重翻我哋中国人嗰个价值观念啊，家庭观念啊，咪咁咯。而家我哋香港嘅圣公会大主教邝保罗亦都做紧同党同样冚家产咁卵扑街嘅事，系咪啊？而亦都天主教亦都系啊！而家咧后生仔咧早建家庭系相对困难嘅，点样点样啊？要有家庭价值观啊，帮助弱势社群啊！香港咧贫富悬殊好紧，呢个邝保罗讲贫富悬殊啊，点样点样啊？老人家希望香港政府咧嘅政策系点？你教会可以做得多啲噶，邝保罗你住咩噶？你一个神职人员，你住咩啊？半山豪宅，天主教，你哋唔系侍奉神嘅，你侍奉共产党啊嘛？做任何嘢你哋有份噶，但系你而家你提倡嗰度主义就系和稀泥，而你唔走多走出更加多，我信神嘅。我唔够胆，我信嘅神系咪上帝、真神阿拉、 或者如来佛祖或者大日如来，我唔敢。我相信呢个世界系有个造物主，但系你哋演绎系咪合乎神嘅心意呢？好多时候所有嘅神职人员都讲，我哋做嘅事系合乎神职，合乎神嘅心意，神嘅心意啊！呢样嘢讲到咁大，神嘅心意，咁我就想知道你哋而家讲嘅嘢，神亦都讲。圣经所讲啦，我哋唔好聚积财富喺人间，我哋聚积财富喺天上，系咪啊？做和尚嘅过午不食，真正嘅和尚嘅戒条，虽然个戒条我唔够胆讲系唔系呢个系唔系呢个释迦牟尼佛定嘅，因为定嘅戒条唔系佢，系大家摄呢啲咁嘅人，但系都系嗰句说话啦。合乎神嘅心意系乜嘢呢？每人做乜嘢我都话啦，你系咩人，你做乜嘢，你睇嘅乜嘢，你諗嘅乜嘢囉。而家圣诞节喺呢一度我做緊节目，声沙失咗，冇办法啦。啊，唔舒服身体系啱嘅。啊，网上笑，头先呢第一节呢我屌到开行。啊，因为最近期做节目都唔好讲粗口，但系点解又继续屌咧？系因为咧，阿 Benson 啊、识啊、其他有几个网友咧，成日手嚟探我咧，叫我喂开翻句声啦，乜乜乜啦，咁好啦，应邀啊，屌翻两句啦，啊，所以我话啦，做任何嘢，自己系咩人，做咩事，如果大家。是想大家过嚟冬季美食节吹下水嘅，你过嚟搵我啦，我呢几日一定喺嗰度啊。咁啊，因为呢有啲人话唔使你搞啦，因为我哋未做过，冇销售经验，咁我哋只可以呢就係边做边学啦，因为我预算呢未来呢好多嘅展览都有参与嘅。咁呢一节讲到呢一度啦，祝大家圣诞快乐啊，新年进步，咁啊，拜拜。